的天文馆，你最爱守在这个房间，荧幕青山，星辰旋转，你抬头看，十二月的夜空多绚烂，猎户座星云清晰一片，在那一片是否存在你的伙伴，一千丝光年之外，那一颗星的所在，你的双眼是否能看得见，你对我不理不睬，孤独冷漠是因为总有一天会离开，双子座流星再次浮现，天上听重复了无数遍，是他最爱不知疲倦，抬头去看，你总要远的星球大，是为这场奇观，胡须向前，瞳孔睁开，忘记时间，一千四光年之外，那一颗星的色彩，没能在目睹的光阴中天上到夏夜，看银河高悬，隐藏着你秘密的荒诞，经过多少次轮转，什么时候你才能带我去看，当我们不想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？你什么时候带我？